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三 D 画新闻每天中午直播，在12点钟到1点钟与你在电波中交流。欢迎您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我们这个除了有每天全媒体的互动环节以外，也非常欢迎，之前我们也一直收到不少的听众哈，想对我们前面讨论的话题也想参与进来发表意见啊，非常欢迎。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两者之间有一点联系， 是 都是讲的安全，一个是食品安全，还有是药品安全。 对，都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哈。有人说这个祸从口出，那祸呢也大部分 毒从口入， 也是从口入。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张图片哈，应该是一位在澳洲的这个朋友 PO 了一张图片，上面呢是一个澳大利亚婴幼儿食品的品牌，它新出的一款婴儿的有机食品啊，我研究了一下，应该是一种果泥哈， 就是像米糊那样的东西。 对对，然后呢上面就在成分当中标注了，大家如果去看包装背面的话，有会标注，哎，这里面有多少的，比如说多少的油脂啊，多少的蛋白质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注意它那个字体是特别大一号的，还是加黑的。 嗯， 本产品中没有任何成分来自中国。好，特别标注了这一句， 强调了这一句 、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放在微博上之后哈，我还注意了这个被央视的财经的微博也转载了。我很有意思的去看了一下底下的评论，哇，这个底下一片哀叹啊，说哎呀这个丢脸丢到国外去了。哎，倒是出乎我意外的哈，我看了大概有将近500条评论， 然后呢 目前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说这是涉嫌歧视中国人的， 有歧视的，有写涉嫌歧视的， 非常少，出乎我意料。 但是他们就又骂，就是这是歧视，然后又说谁让你不争气呢？ 对， 就哀其不争 了。我估计这样的事情呢，你要放在别的事情上，比如说跟食品无关的哈，比如说别的产品，我估计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中国啊，瞧不起中国人，或者呢这个流行的一种看法啊，说这个辱华哈，在这个吃的事情上面就不一样，吃的事情上面呢这个大家就用不了一个惯常的论断，在别的事情上出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哎这个事情外国也有，但是在吃的问题上经常得到的一个反驳就是外国好像真的没有毒奶粉和地沟油， 其实外国也有瘦肉精啊。 啊，瘦肉精是有的。对，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台湾也有毒淀粉啊。 好，我这个说在奶粉的问题上，我看到网友的这个意见相对来说比较的一致，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 保障嘛， 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但是呢，同时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脸上无光哈。中国制造以前是说是一个骄傲的象征，证明了这个中国啊，怎么说啊，我国地大物博，出产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律师他转载了，在14号的时候转载了这条新闻，虽然我看到这条报道是16号的，我不知道他14号在哪里转载啊，但是他就说他就说是涉嫌有歧视的成分在里面。那对于那个婴儿产品啊，其实啊除了这个食物以外，其实在国外他的婴儿的玩具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要求严格的。 之前有爆出中国产的玩具铅超标， 你就会发现那个就是婴儿的玩具，比如说就是很普通的一根棍子，或者是一个就是吹气的那种东西，但它的说明书非常长，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国外特别怕被人告，他们特别害怕，就是说这个妈妈说明明是这么长一个棍子，不可能放在嘴里，他也会告诉你说请勿放在嘴里， 是 根本比你的嘴大很多嘛，但是他会把这些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写进去， 他把他这个 liability 全部解决掉，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涉及到小朋友， 对， 所以就是 因为小朋友他也不会看说明书，这个说明书通常是给爸爸妈妈看的， 对，所以这个在这个方面就特别谨慎，那尤其在婴儿食物上面， 是在这次的这个我看的这个牌子是贝拉米。好，贝拉米呢你在这个微博上搜了一下，哎，发现是挺受中国家长喜爱的， 它是澳洲应该是两大品牌中的一大，所以就是不是一个偏门的品牌，它也是一个比较 大的生产商。 是， 但是呢，我也问过一些国外的，就是国内的供货商啊，他是给国外就是非常大的一些某些牌子，非常大的一些面料牌子，他是供应面料的。我就说 面料，你是指这个奶粉的原材料吗？ 不是奶粉的原材料，就是说，我说对衣服的面料，我就问他一些在这个标志上面的一些就是这个说明。 你可不可以强调这个东西不是中国产？ 对，我就问他说，哎，像比如说像这种说法，你觉得普遍吗？他们就说这种从原则上来讲，他们是不会这样来说的。即使就是说，我会从进口，比如说你看香港的那些原材料， 是 它有的地方你找遍整个说明书，你不知道它产自哪里，但是他会说是进口。他说 对于香港来说，恐怕99.9%的东西 包括这个同一个牌子贝拉米，你去看香港的那个包装，它是粉红色的，就是有一些包装它有一些不同的包装嘛。 是， 但它后面的那个说明书跟那个澳洲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就是当然我们那个生果日报的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就是说它在那个里面呢有一些它就说成分这是进口产品，但都没有标注说此类东西不来自中国，没有这样的一句说明。 其实哦，这个他在香港的话全部以进口来标注哈，但是我有一个印象，之前在台湾啊，这个闹美牛的争议的，就是你刚才说的瘦肉精的美牛，其实呢在台湾呢有一个做法，就是美牛上架哈，美国产的牛肉上架，它会标出这个， 你说在美国吗？ 不是在台湾上架， 台 湾的超市里面上架，它会标出这个是美牛 啊， 这个是美牛， 美国牛肉。 他的潜意思就是说，你消费者自己判断，因为我没有办法阻挡你美牛进口进来，但是呢，你这个美牛里面可能哈是有瘦肉精，或者说两边的这个食品安全标准不一样，所以说我会告诉你消费者。所以我觉得在所以我觉得在逻辑上呢，这个贝拉米这次的做法恐怕跟台湾对待美牛的做法是有一点类似的，只不过他用了一个否定式的句子来表达 的。这个否定式的句子跟那个肯定式的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就是著名的那些寿司品牌，店在门口，他就是当日本 他说日本原产， 他不会说日本原产，他一旦核地震，马上就说我们的新鲜鱼来自挪威，他绝对不会说我不来自日本。这个其实给人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这就是如果数学的那个逻辑好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这两者不一样的。我可以来自挪威，我可以来自澳大利亚，我可以来自什么任何的沿海城市，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来自日本 啊。所以关键问题就是在说他这里单独把中国挑出来，这个是不是这个针对性的一个，或者说涉嫌歧视？我觉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店家哦，就是生产这个厂家哦，他们就打电话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哎，我们这个为什么把它 highlight 的，就是要在给那些在澳洲的中国客户看的。” 哎，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你别说哈，作为一般的网民，可能多多少少会觉得这个不能说你直接感到被冒犯，但是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你对于中国到澳洲去买这个奶粉的爸爸妈妈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促销。就说你这个东西不是中国产，对，我就买这个。 我在想，他这个公司在生产出这条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促销的方式？ 哎，就针对中国市场的促销手段。 对，然后呢，这个《生果日报》他也做的很敬业嘛，他打电话去就问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他的客服，然后他们的客服就非常紧张，对于因为这条新闻首先是在香港曝光的，然后他对于中国人的反应就非常紧张，他没有料到中国人会如此的反感，就是网友。 看来 就可能跟他们的这个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嘛。 我有点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大家真的对这样的宣传手段反感？我还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涉及在别的事情上面，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啊这样的问题上，可能大家还有一些反感的理由。但在食物上面呢，现在问题是说国人自己对国货没有信心。之前这个中粮的董事长宁高宁呢，在有一次发言上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有网友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很寒心。大家知道中粮出很多的这个吃的东西嘛，他说，外国的食物我就算知道有毒我也宁可吃外国的食物。这个中粮的董事长宁高宁先生啊，听到这句话， 他在公开场合说， 对，他说，哎，他说这句话真是让我这个伤痛了心。但是你这个知道，就是说大家也是真是被逼出来的，没有人愿意吃有毒的食物。但是这个信心这个东西呢，不是一天两天哈能够挽回过来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既然是澳洲的这么一个食物，接下来呢，三立化新闻为你联系到一位在澳洲的华人哈，这个李先生，我们来听听这个李先生介绍这个澳洲到底他这个食物的标示，或者说这个不产自中国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宣传手段，有没有 在他们看来， 对，在他们看来是怎么样，或者说在当地有没有代表性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点化新闻，我是钟云熙， 我是燕婷。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到澳洲的李同学，哎，来谈一谈在这个标注了强调自己没有来自中国成分的这个婴儿食品哈曝光了之后，他在澳洲看到的是什么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访问。 喂，李同学，你好。哎，你是在澳洲对吗？那我们这条新闻其实也是看到这个澳洲的有这样的食品啊，包装上面竟然是写着没有中国的这些食品添加物。在你看来，这样的状况多不多呢？ 这个事情我也是从这个微博上看到的。 嗯， 然后这个就我本人而言呢，就是我觉得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它的真实性，因为毕竟它只有一张照片。 对。 然后因为就是就我个人。就是在这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的这个产品上会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它是真的话，这个我相信应该也是及个别的这种厂商啊厂家的这种个别行为。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就事实上来说，这个商品标签上我觉得不应该带有任何这种导向性的这个广告性的这种言论。我相信他这在这边也不会符合当地法律的，所以说这个是个不好的事情。 嗯，那你们在这个澳洲生活，但是身为中国人，中国的留学生，你们觉得中国的食品在澳洲佬的眼中安全吗？ 怎么说这个，我觉得这要分开来看。就是一方面来说，因为在澳洲本地，这个因为就是有很多亚洲移民这个和留学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中餐馆啊，以及这个中国的超市，然后并且呢在他这个本地的这种超市里面也会有专门的这个中国食品和亚洲食品的柜台。 嗯， 就是他们我相信应该不会太就是担心这个在澳洲市场上的中国食品的质量。 就是澳洲市场对于食品的这个标准是很严格的，对吗？ 对，没错。 嗯，你们有没有跟一些澳洲的朋友鬼佬们聊过，他们会吃中国食物吗？他们担心中国的食品安全吗？ 是这样，他们呢，就是他们，我相信他们非常爱吃中国食品，因为你也知道这个。澳洲本地的这个食品来说，就是就它这个花样以及口味来说，都显得就是和中餐相比较简单很多， 比较单调。 然后在这边就是对大部分的中餐馆，就是往往平常都是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都是当地的这个白种人在消费中餐，所以说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很喜欢吃中餐。 嗯， 就于这个食品安全而言呢。在当地的就是在澳洲市场上，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太担心。但是呢，就于中国在中国境内的食品安全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们看法应该主要是偏向消极的一面。因为怎么说，就是本地的媒体他不会就是有机会多报道，就是相当就是中国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正面性的新闻，他们就是负面性的新闻看到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 因为你也知道在国内往往就是也是在微博上啊这个新闻上面啊炒的比较热的也是这些这个不好的这些新闻， 对，负面的， 但是这些东西往往就会这个会被这个转到国外的媒体上并且大做文章。 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嗯，就是比如说啊，我不知道你们留学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以前就是来香港的这些内地的学生们，他们可能会带很多家乡的东西过来吃，然后呢香港人就会拒绝说，哎，内地的这个食品可能有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而现在呢，内地的人，内地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的就不带家乡的食品来吃了，他们宁可在香港买，因为觉得比较放心。我不知道在澳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其实就我们而言呢，这个从国内带过来这些食品不太方便，而且就是怎么说，因为它这边这个澳洲海关的检疫会比较严格，很多东西都是不能带进来。 嗯，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想吃家乡这个的食品的话，往往都是会在这边当地来购，因为它毕竟这边当地的就是进口，就是澳洲进口的这种中国食品，它已经通过了澳洲当地的这个检疫，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不会太这个担心。 嗯，所以你们在这个澳洲的话，一般都是会在澳洲采买中国食材的，对吗？味道一样吗？ 怎么说，就是如果是新鲜的食品来说会有一些差别，但是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啊，这些调料啊，或者是罐头啊，它这个当然都是和国内一样的味道。 嗯，好，那最后想问到你，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在澳洲的货架上面，或者是其他随便什么国家的货架上面看到英文标志上面说不含中国成分，你的第一反应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这对我来说我的感觉会很不好，因为这个毕竟是这是带有一定歧视性的这样的行为。 对， 对， 因为纵使就是说可能现在中国的这个境内它食品安全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它发展的这样的这个初级阶段一定是会有这些问题的，就是说我相信就是哪怕是澳洲它现在可能这些问题会比较少，但是比如说50年前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嗯， 所以说他们并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就是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海外留学生如果在这个澳洲本地碰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应该是会联合起来来抵制这样的事情。 嗯，会告他歧视吗？ 对，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如果有能力有渠道去就是做这样的这个申辩啊，以及或者是这个怎么说抗议啊，我觉得我们都是会去做的。 嗯，好，谢谢李同学。 这个关乎这个我们在这边的形象。 对，民族大义的问题。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的连线，谢谢身在澳洲的李同学，谢谢，拜拜。 好了，这个民族意识，好，李同学说这个是关乎到这个澳洲中国人的形象。 我觉得其实在国外的人看啊，和我们在国内的人看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啊， 对，他们会更加觉得这些 觉得比较敏感， 比较刺眼。 但是这个形象我觉得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这个血液哈，美国的移民部门呢最近对于中国的新移民啊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中国的到美国的新移民呢普遍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有人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说了， 是过那个安检会嘟吗？ 对，他说怪不得我每次上飞机之前哈、过安检门这个金属探测器都嘟嘟嘟嘟的乱响。好了，三点换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待会儿聊这个中国食品的问题哈。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现婷。 好，在这个澳洲的贝拉米宣布自己没有中国成分之后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他们的这个销量哈，特别是在中国地区的销量。虽然说在国内的这个版本应该没有这个英文的标识，暂时也没有看到有中文版的这个宣布它不是中国生产的这个标志，但是我想在澳洲旅游的中国人哈，应该对于这样的产品有自己的一个选择，看看它的销量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觉得就能够说明它这个从厂商的角度来说，这个到底是一个好招还是一个昏招。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财新网有一个报道哈，报道说国内的这个地沟油，我们以前一说到毒食品呢，食品安全的问题，经常能够想到的一个是毒奶粉，另外就是一个地沟油。地沟油现在升级换代了。说这个现在的地沟油啊，它是能够用这个生物柴油或者说饲料油的名义生产出来，以达到一种呢你在末端你检测不出来，除非你真正摆到餐桌上了，不然的话呢恐怕你经常可以别人说你这什么油，你说它不是这个吃饭的油，它是这个生物柴油或者叫饲料油，因此呢经常产生一个检测不出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漏洞吗？还是说这个他们放在那儿的时候检测的人然后说你这是生物饲料油， 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真正要抓到这个地沟油哈，要控制这个地沟油不能上你的 餐桌，你光是控制企业这头还不行，你中间流通环节到餐馆最后的使用环节，每一环你都得盯着它。因为企业的话，比如说工商部门去查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在生产地沟油，他说我在生产饲料油，对不对？ 那这个跟注册时候，跟注册时候的那个项目应该有差别吧？食用油， 当然，我想你真的要努力查的话，哈，真的应该也可以查出来。但是呢，目前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沟油的隐蔽性已经增加了很多。我就想起来之前这个大家说在上海啊，这个老鼠肉开始流入火锅，著名的火锅连锁店。哎，我说真的，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呢，我这一辈子现在吃下来的这个地沟油啊，包括这个老鼠肉啊，或者莫名其妙的其他东西啊，应该也已经攒下来不少了。 那跟宜家那个著名肉丸的马肉相比呢，你觉得哪一个？ 哎，马肉哈，马肉这个事情我注意到有报宜家的肉丸是马肉，但是我当时还感觉挺好的，我说我还从来没吃过马肉呢，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竟然吃到了一回马肉， 跑得更快了。 这个马肉跟这个老鼠肉好像还是不太一样。那在立法方面，我们看到在最近的这个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上面哈，就要提出要对实施了四年之久的食品安全法进行修订。那么这个修订的方向号称呢是叫做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目前为止虽然还在这个 听证阶段， 听证的或者说 修订阶段， 讨论的这么一个阶段，没有正式的出台，但是呢透露出两个方向，一个是要建立食品的强制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也就是说你所有的食品企业一定要上保险，万一出了问题，哎，这个消费者的话呢，你不仅有这个企业要赔偿，保险公司也可以赔偿你， 这样保险公司会对他们是一个很强的这个约束力的。 对，这样保险公司在对你的审查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保费啊，或者说对于你的成本上面就会有一个制约。那第二呢是设立一个最低赔偿金，很有可能这样规定啊，如果说你这个消费者出现了这个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的话，可以向生产者去要求支付付这个原价十倍的这个赔偿金。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措施。以前呢经常遇到的事情是，你去商店里买一个包子，吃了一个包子有问题，那人家说大不了我赔你一个包子吧。好，现在赔一个包子不行了，你要赔十个包子，好，甚至你要赔这个整个铺子可能都要搭进去了。这样的这个赔偿方法呢，我们看到在国外是这个事情比较多的，你出一次问题，我这个罚的是非常非常狠的。 比如说像麦当劳的那个杯子，为什么上面就是说小心烫手啊， 对， 这些标志， 烫口， 对，烫口啊，还要烫手，还要不要用那个银桶啊，吸管去吸嘛， 对， 这些都是因为赔了太好几百万的钱， 真是，你 这 稍微出一点问题哈，这个打起官司来，你不要说最后赔偿金，就是这个律师费啊，也就是很多律师都是靠这个活的，所以说， 那所以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这个法律这一条是绝对要走的非常的细的，然后就是每一个细则要落实到细处，然后跟国接轨才有可能。还有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天下报的时候，我们那个连线詹胜啊，然后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是说之前的这个双汇的这个海外并购案不是说的很大嘛，然后他说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曲线救国呢？也就是这个双汇的这个走出国门啊，资本的这个外流，是不是可以把国外的这些标准引进进来？ 哎，这个配合到双汇的这个新闻，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蒙牛收购了这个 雅诗丽， 雅诗丽啊，收购了这个奶粉的企业。很多人说啊，这样的走出去的行为，把国外的这样食品安全的技术啊，是不是能够引进到国内？当然，这是我相信是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希望。但是呢，我估计也有可能产生另外的一个问题。哎，这个毒奶粉有没有可能外流？你说在台湾，台湾在最 高呀、哎， 台湾最近的一个情况就经常出现，发现有一些这个毒淀粉哈，或者说有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我看到今天又说这个黑胡椒粉啊，里面掺杂这个地瓜子，这里面当然暂时没有证据哈，能够说明这一定是受到大陆的影响。但是呢，随着你看两岸的这个交流啊，经济的层面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不得不说是未来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呢，其实在大陆或者说在台湾，每次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了之后，现在两岸的机制是会互相通报，然后互相检查。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会不会流入或者流出的问题，都在于你自己定的这个台阶高不高，标准够不够高。就像日本，其实行业内大家都通知的一个秘密就是说，日本的那些电器，它第一类的最最精细的那个是销往欧美，第二类的就日本自己用，第三类的销往中国。 就是它有不同的一个级别的层次、但是因为你自己的门槛不够高啊，它所以进来了吗？ 对，对于很多商人来说哈，这个要赚钱恐怕是第一位的。 那 我当然最好能够站着把这个钱挣了，那我当然要符合你这个法律的最低的标准，所以说这个门槛哈最低的设在哪里。但是我在我看来，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并不是说这个最大的问题恐怕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个立法的问题。好，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没有法律，但是在执行层面上我们会碰到很多这个中国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餐饮行业好，竞争又是非常的激烈，加上这个通胀的问题。我经常有北京在朋友就说啊，他说你看那些路边的小馆子，他的那个包子，他说他是那个比如说是牛肉的馅儿的包子，他说他卖比如说5块钱一笼，你给他算算看，这里面要真是牛肉的话，这一笼包子5块钱你怎么做得出来？所以说有的就是一眼看过去它这个价格就说明了这个东西就是不是真的。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非常坦然的心态，我知道我吃的是5块钱一笼的包子，我就不 指望它是真的牛肉， 我不指望你真的是牛肉，你不要让我吃出来是纸板就可以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一条吐槽帖，就是说中国人不把这个元素周期表上面的所有元素吃一遍再出门，根本就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 是，好了，这个你看食品吃出问题了以后就要吃药。好，今天在香港就发现这个药好像也有一点问题，出问题的是一个感冒药，对吧？ 维 C 银翘片，我相信这个在内地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治感冒的药啊，也是中成药片吧。然后它呢，其实制造它的这个药品的单位是各有所不同很多，但是这一次呢，在这个香港政府新闻网呢就大幅的报道了，就是他卫生署是呼吁市民不要买这样一个标志维 C 银翘片的口服药品。 维 C 银翘片好是非常加长的一种药， 对，这个名字其实非常加长，但是它其实生产的这个公司是有非常多的不同，所以香港呢它当然是禁用的这一家公司产的。他说的这个里面有一些多种没有标志已经被禁用的一些西药成分， 对， 当然那些专业术语说了我们也是听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一种这个成分哈，我之前好像也听说过，叫做这个普尔敏是一种感冒药中的 普尔敏 哈，这个是在之前有一些医药的事件当中是这个被我记住了一个名字。普尔敏呢是一种被禁止添加在这个药当中的一种成分哈，但是这次在这里面检查出来是一共是两种成分，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核对一下你现在手中的这个银翘片哈，它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成分。那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信息只是说，哎，这一种被检测到的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因为银翘片可能有很多的厂商在生产， 对， 是不是所有的银翘片都有问题，目前我们并不确定，这可能需要这个香港政府这边食品安全部门进一步的信息的公开， 也需要内地的这个标准马上可以公开，因为有人就说这可能是内地跟香港这个标准不一样，就像之前的同仁堂的那个含朱砂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所以呢在药品方面这个香港是监管的比较严格的，经常会有出来一些说什么某些药品他们这个中间的这个 两地可能执行的标准不一样。 对，其实我们现在期待是中国内地的一些就是药厂啊或者是专家啊出来澄清一下，说这个维 C 银翘片到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违反了一些这个禁用的标准。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现在香港政府他已经是公开呼吁禁用维 C 硬翘片了，当然是这某一种维 C 硬翘片。那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还会吃吗？我问你在 特别是对于你在内地的话哈，内地目前没有，我们没有得到类似的消息，但是香港这边这个呼吁不要再用这个 VC 银翘片，会影响你在中国内地使用这一种药的这个选择吗？欢迎您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然后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一键合影。 VC 银翘片你还敢吃吗？听一首歌哈，我们马上回来接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六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VC 银翘片你还敢吃吗？在香港我估计吃肯定不敢了，因为这个已经公开，政府方面已经公开的 卫生署呼吁 不要再使用 购买和服用 啊 ，VC 银翘片，相信很多人家里应该都还有吧？那在中国内地好，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听到这样的这个消息，是不是会马上就停止呢？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听众的意见。 上海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杨先 生，今天说到这个 VC 银翘片，你们家有吗？ 啊，我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您说什么 ？VC 银翘片，您会吃吗？ 啊，我不会吃，因为我本身也不吃那个东西，然后跟药相关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是药三分毒的，我觉得还是不吃为妙。 啊， 不过警示的嘛，对。 嗯，那就是说，不管港府有没有发出这样的一些通告，您都觉得都不会吃是吧？ 因为我没生病，所以我也不吃药，那更不会吃那个药了嘛，对吧？ 嗯啊，好。 那您感冒一般吃药吗？ 感冒也不吃药的，就喝水。 好，谢谢杨先生。 这个哲学应该是非常的常见，尽量能不吃少不吃是药三分毒哈。那首先得恭喜杨先生身体很好，没有生病，这个恐怕是一个福音。好，那如果真的有小感冒的话，有的人可能还是需要吃这个感冒药的哈。 嗯，好。 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今天说到的这个维 C 银翘片，您会吃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慎重的考虑。 嗯， 因为这个 银翘片 其实是几十年的中药，它在治疗这个感冒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就是感冒初期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几十年的药到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应该是药物监管部门的责任，他应该来澄清说清楚这个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 您的意思是说，以前的配方跟现在配方有不一样，有差距吗？ 应该是嘛。以前我们用了几十年这个药，治疗这个感冒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嘛。它不然不可能说那么多年都传下来，是不是？那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研究和解决问题，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种药是谁家身上上去的？那副作用是不是就这么厉害？是不？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中药在全世界用的时候，都有时候因为有一些副作用，引起这个外国或者外地它有一些觉得应该禁用。但是其实它红药三分毒，凡是中药它都不要说中药，应该说毒性还是最少的，西药很多副作用更大，是不是？所以我说对这个事情应该慎重考虑。 好，最后请您 有关部门来给出一个比较权威的合理的解释， 好， 然后确定他能不能吃。 你能不能简单告诉我说你还会吃吗？这个药，这个港府发出这样的警告之后， 如果说是好像现在媒体上说的出现这么多问题，那当然不能吃。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要应该慎重调查清楚， 好，期待澄清你是吧， 方先生？我的理解是，您是觉得不要因此影响了对这个中药的信心。 嗯， 对对对对 啊，我听得出来，方先生应该是中药的支持者， 非常宏大、非常有前途的那个中药。 嗯， 不能说因为因梗废食，我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 okay? 谢谢 广东的方先生。好，其实这个方先生就打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论的盒子。我估计一说到中医西医之争啊，哈，这个会引发不少人的这个意见。哈，我们听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是内地 这个是有关中医西医的问题吗？ 这是个别现象呢，还是这个内地跟香港的药物的标准不一样 呢？好，听一下湖北的赵先生的意见。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您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啊？刚才这个有一位听众就说，不能够因为银翘片的问题就影响对中医或者说中药的信心，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从西方药各种化学元素都是比较里面走出来的人，应该国度里面走出来的人应该习惯这东西了。 所以你是承认它是有毒的。 但不见得咱们还得继续吃啊，能够避免还是应该避免嘛，不是吗？ 但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你根本就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一种你是完全不知道。如果你要是完全不知道的，那吃了那其实也没什么的。所以我的原则就是说，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吧。 您原来有吃过银翘片吗？ 嗯，偶尔吃过。 吃过，所以接下来如果要感冒有需要的话，还是会继续吃。 对，我觉得我还是会吃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去吃药的话，尤其是这种药品啊或其他的东西的话，这种药品的话，大家那面字都特别小，尤其是老年人，可能眼神也不是特别好，他也不会太注意 字特别小。 对，字都特别少的，大家仔细看一下。而且我觉得这块是做的最不靠谱和最不那个的，因为我以前我有朋友从日本带过来的那个药的话，别人治的话，为了方便老年人的话，他字都写的特别的大。 嗯， 我觉得这块一点都那个，如果别人去看的话，再加上我们那些有些人他不懂医的话，那他吃了还不就吃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这种从那个吃过化学元素周期表和喝过地沟油的人，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 嗯， 我们的防疫系统很厉害。 好， 谢谢赵先生。 湖北的赵先生， 让我想起上次讲那个广东葛大米的，然后大家都说我不会来香港抢米，该怎么吃就怎么吃，没问题。 这听上去像是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哈，被这个吃进去剧毒的物质之后产生了抗体哈，变得百毒不侵了。 大家心理能力都很强大， 这个练成了神功哈。这个杭州的明先生，明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刚才有这个赵先生，就是说他觉得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您也是这样的这个想法吗？ 好像这个药我还蛮早就知道说这个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不管是自己生活当中，或者说有啊，医生也一直从来没有给开过这个药啊。 嗯， 这是一个常用药，就是药店可以随便买的。 去规避的。对， 这个我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处方药。 当然是非处方药，就随便可以买。内地很多处方药都是可以买到的，抗生素都是可以买到的。 所以，明天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早就知道它不行了。 杭州这边管的特别严，对 啊，所以您应该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加不会去吃这个银翘片了。 对对对，之前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说这个不是特别正面的消息啊，那我可能就会比较注意。 那您生病的时候一般会怎么样选择用药呢？ 自己首先判断一下，前两天就有生病，就还蛮严重的。然后如果说特别不好的话呢，还是要去找医生，然后医生会给开药。那我会说某些药我好像原来有用过，不是特别有效。那我会讲我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他也会按照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来给我开药。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多一点心吧，这个东西，走点心。对， 走点心哈，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好，谢谢明先生的意见。是这个自己对自己要非常的注意，知道自己什么药吃得下去，什么药吃不下去。如果都认为像赵先生，如果像赵先生这样认为自己已经武功练成的话呢，还是不建议你吃有毒的药哈。 好，再来下一位。 这个孙先生，沈阳的朋友，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这个您对于银翘片还会 继续服用吗？或者你以前从来没吃过？ 当然不希望您吃药，但是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会用吗？ 我觉得肯定不会了。因为但是呢，这并不一定说这个药品它本身就有什么样的问题。但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肯定会从一个比较谨慎的，因为从政府的公信力角度来出发，提出这么一个建议的话，我想对于大家来讲，应该都会暂停来使用。而且这里面可能要观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有一个调查的过程，能够更加透明化一些。究竟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它的某些成分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产品流向市场，包括对于老百姓来讲，究竟哪些危害？这里面的说明还不够详细详实，所以我们也建议呼吁这样的这个医药的主管部门能够。给大家一个公众的一个满意的交代吧，把这些至少是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我们老百姓才会选择继续服用还是不服用。那么现在目前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透明度稍微差一些，还不是完全的很清楚。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您以前是吃过，然后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决定不吃了，是吧？ 因为我今年很突然，因为得到就是说因为看咱节目这个情况啊。因为以前确实服用过，而且我个人觉得很管用，很管用。 哎，真是不少人跟我说这个药很有效果。 对，而且因为这样的一旦引起大家关注和争议的话，一定是这个药本身是在市面上流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 它有一定的很好的疗效，大家才会有这么样强烈的一个关注点。但我觉得就说这个产品，我们大家都服用了，很关心的是服用以后。那么究竟在人体当中会带来哪些危害？说这个事儿，他为什么说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以来才会知道呢？ 才会出现呢？那大家会觉得在疏通流通环节上各方面是不是都有一些责任呢？说问责制问责制，那么这个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危啊健康的问题。那么这个如果说这样的事情都是出现了以后才知道的话，那可能大家任何药，我觉得不光是营销片了，好多药都不敢吃了。 嗯， 都要先研究一下。好的，谢谢。 好，谢谢沈阳的孙先生哈。 哎，我觉得我跟他的这个观点有一点类似的，就是我发现我们家的这个药盒子里面有很多营销片，因为以前就真的觉得这个药非常的有效，就两包板蓝根一分营销片，两片营销片下去，你感冒就好了。 嗯。 然后现在我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就采取一个观望的状态，因为香港政府不是说你别吃吗？ 嗯。 那我就等吧，等这个内地政府会不会出台一些就是声明，说这个到底是有毒还是没毒？ 是。 那如果他说没问题，那好，我就继续相信吧。那如果 我看到在果壳网哈，也对这个营销片的话题马上有一个讨论，有一些这个网友翻出来的资料呢，就是他香港卫生署公布的这两种违禁的这个添加物哈，它的副作用 是什么？ 可能是对肾脏产生这个影响。 嗯， 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网友提供的一些资料，当然更多的这个专业的信息我们还是等待有这个权威部门的发布。 对，我真的很想知道其他药厂的是不是也含有这两种添加物， 是不是所有的营销片都不能吃，这个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是的。 好啊，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星。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